忙中到哪里去，让思想漫无边际，让歌声留在这里。看人群川流不息，匆忙中到哪里去，让思想漫无边际，让歌声留在这里。在一个无雪的冬日里，偶然走来了你，你默默坐在我身边，傍晚才离去。你披在我身上的旧棉衣，带着你的气息，看寒风声伴随你，有多少残缺的给予不能忘记，在心中又流却不含义。在那个无雪的冬日里，你留下的棉衣，我迷迷糊糊地穿着它，不觉到了夏季。来来往往的人不停，有目光的惊异，啊，看吧看吧，没关系，他们不是你。平淡了有过的伤痛，有过的期许，只留下一份小小感激。看人群川流不息，匆忙中到哪里去，让思想漫无边际，让歌声留在这里。看人群川流不息，匆忙中到哪里去，让思想漫无边际，让歌声留在这里。